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32集，冰封之战。青衣人那条被内劲堆积起来的血龙，因为被白玉堂斩断了，所以瞬间崩塌，大量的雪花随风乱飘。青衣人此时看不到展昭的表情，只感觉到乱雪之中，展昭和白玉堂两人的内劲正在一点点地往外渗透。青衣人微微皱眉，这二人别看年纪轻轻，但内力厚重老练，果然是名门之后。此二人天赋异禀，假以时日，绝对能够超越天尊和阴侯，成为中原武林的绝世高手。 可惜了。 青衣人从背后抽出一根青色的短棍，在地面上一插，瞬间短棍里的机关触发，棍中藏刀咔一声弹出，青衣人手中的棍子变成了一把青色的长刀，长度接近白玉堂的云中刀，只是刀刃是三棱口，看着十分锋利。白玉堂看到那刀，忽然脑中闪过一个名字， 打之前先留个名。 我是青龙。 青龙？吹吧你。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你手中的是青龙三棱。 想不到你俩还有些见识。 展昭看着青龙三棱，冷声开口，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个是大唐时候的海外四大武林圣者，如果还活着应该都超过300岁了，你不可能是真正的青龙。 哪位青龙不重要，只要知道杀你们的人是青龙就可以了。 青衣人长刀一提，横在手中，然后双手抡起长刀。 小鬼，一起上吧。 展昭和白玉堂一跃躲开他扫出的刀锋，白玉堂身影一晃到了青龙身后。 我听我师父说过，青龙三棱如果在主人手中应该有9尺长，你的却不到6尺。 青龙微微一愣，点头，以一种怨毒的眼神看着白玉堂。 捡的吧？不会用？还是那刀不甩你啊？ 展昭干笑了一声，青衣人怒气更盛。 一会儿碰到我师父，让他教教你怎么用，别浪费了宝贝。 给我闭嘴！ 青衣人似乎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一嗓子吼出的同时送出了汹涌的内力，白玉堂横刀一接他内力。青龙微微有些意外，白玉堂竟然敢直接接他的内力。白玉堂应该知道他内力比他高出许多，莫非有诈？青衣人略一疑惑，突然身边出现了两道长长的冰刃。青衣人急速往后一退，脚下拖出长长一条雪道，那冰刃紧随着他而来，冰封越来越尖细，在青衣人停下的同时，冰刃也到了尽头。青龙刚刚站稳，忽然一阵清风拂面，他猛地一抬眼，就见展昭正站在那冰刃之上，一剑直扫他面庞。青龙是万万没想到展昭的轻功可以到达这种与风雪融为一体的境界，幸亏他内力深厚，猛地往后一仰，但去却锋利的刃还是扫到了他扬起的发丝。雪白的地面上，黑色的碎发显得非常刺目，何等青龙反手一刀砍向展昭的时候，展昭已经一跃上了半空，同时青衣人瞥见身后的白色影子一晃， 如影随形。 电光火石之间，青龙当然没仔细分辨究竟是白玉堂的白色衣袂还是白雪，只是本能的一躲，果然冰雪凝结的刀刃又出现在了眼前。青龙拔地而起，躲开冰刃，刚刚想进攻的时候，头上一声口哨声传来，青衣人一抬头，展昭的巨缺都快到他的头顶了。 他猛地一挥长刀，在空中打了个旋，与展昭擦身而过的时候，他看准时机，正想一刀刺过去，然而白色的身影已经到了他的身后。青龙余光扫到白影，想要阻挡的时候，另一边的余光，蓝色的身影又来了。青龙非常吃惊，他猛地一缩骨，躲开齐平到头顶扫过的刀刃，落到地面的同时，就见两边大雪猛地飞了起来。雪中几乎跟他同时落地的展昭猛地绕开雪峰，出现在他眼前，巨雀往身后一背，抬起一脚踹在胸口。青龙被展昭一窝心脚踹中，往后一退，身后白玉堂又到了一刀，直扫过他背脊。青龙狼狈地躲开两人两次攻击，刚退到一旁，就见前边两个人影又是一晃。青龙赶紧内功往外一泄，想要阻挡，但是展昭和白玉堂只是站在他跟前看着他，没动手，显然是要欣赏一下他狼狈的样子。其实青龙根本没受多重的伤，展昭那一脚根本伤不到他，白玉堂的刀也是只划开了他胸口的衣襟，然而他已经感觉力不从心，简直是有气无地方使，这两人动作实在太快。的确，按理来说，以展昭和白玉堂的内力，就算联手也只能跟他打个齐平，他根本不怕跟两个人交战。可问题是，这两个人打起架来就像一个人一样。青龙有些不明白，他俩武功的类型完全不相同，他跟踪了两人那么久，也从未见两人联手对战或者一起练功，但他俩使出来的每一招都相辅相成，就连走位都是彼此配合的分毫不差，这两人究竟是怎么交流的？展昭和白玉堂突然对着他一笑，青龙一愣，瞬间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扫出刀剑，青龙举起长刀挡的时候，却发现刀锋是空的。与此同时，对面两人同时飞起，一脚踹中青龙的肚子，将他踹得飞了出来。青龙落地之后怒吼了一声，挥起长刀凝聚内力，一道强而有力的刀锋对着展昭和白玉堂砍了过来。白玉堂一刀单挑他内劲，刀锋对刀锋，白玉堂极寒的内力撞到青龙扫出的雪龙，瞬间凝结，刀锋和内力往上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展昭忽然出现在了冰峰之上，巨雀挥舞，青龙阻挡的时候，白玉堂从展昭头顶翻了出来，刀锋带出的冰刃将青龙包围。青龙用内力震碎冰刃的时刻，展昭踩着冰封到了他眼前，随后一脚猛踹住他脸。远处已经蹲在一棵被乱窜的极寒内力冻成了冰棍的树上的林业火忍不住龇牙。 哎呀，那青衣人空有那么高的内力啊，根本施展不出来嘛。我第一次看到内力悬殊还被打得这么惨的。 展昭和白玉堂联手起来，简直是一个内力高强的四只手四只脚还会迷魂术的妖怪，这多高的内力都不顶用啊，完全来不及还手啊。 在林业火身边一根树杈上站着观战的赵普也忍不住感慨。再看雪地里，展昭和白玉堂以一种瞬息万变的战术，极快的速度以及无法形容的默契配合，正联手痛揍那青龙。两人内力不占上风，青龙又内力深厚，但是苦于完全没法反击。转眼间好几百招下来，青龙全身伤痕累累，关键是整个人已经处于了暴怒又无处发泄的暴躁阶段，双眼都变成血红色的了，面部抽搐，内力像是走火入魔了一样到处乱窜，强大且带着完全没有章法的战术。 消耗战这样打他，起码要打三天三夜才能打死他。 展昭和白玉堂虽然占上风，但没有将他一击击倒的强力的一招啊。 两人正替展昭和白玉堂想法子，突然就见展昭一跃到了后方。青龙见对方攻势停了，也喘口气，可同时却见白玉堂回手对着展昭的方向连扫了数刀。瞬间满地的乱雪涌向展昭的方向，青龙微一皱眉，不太明白展昭和白玉堂这次又耍什么把戏。赵普和林业火则是眨了眨眼，突然啊了一声， 与此同时，就见展昭巨阙归窍一阵嘹亮的龙吟之声过后，突然就见展昭内力贯通全身筋脉，往外一泄，内力借着内力顺着风势，在伴随刚才强手交锋之后留存在空中乱窜的内劲，以展昭独特的天分形成了一个循环，瞬间强大的内力形成像是无底洞一样源源不断开始狂泄。青龙微微张大了嘴，不敢相信展昭的内力怎么会突然泄出来那么多。 这样不是会走火入魔的吗？怎么可能？ 而就在青龙惊讶的时候，就见展昭忽然用双掌将内力连同雪花强势送出，白玉堂站在前方，周身瞬息之间被冰雪包围，就见他将云中刀往地上一插，双掌在冰雪之中画出了两个柔和的弧形。随着白玉堂的动作，赵普和林业火就看到身边的树木被瞬间冰封，白玉堂身边的风雪也凝结成了无数细小的柳叶一样锋利的冰刀。再看展昭，只见他抬手拱起内力，天字诀和地字诀结合到了一起猛击地面，内力以及冰雪翻江倒海一样，以一种刚猛之势直扑青龙。 四面楚歌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